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逍遥镇胡辣汤一波未平，潼关肉夹馍一波又起。继逍遥镇胡辣汤商标风波后，陕西潼关县潼关肉夹馍再现商标纠纷，引发广泛关注。近日，河南几十家小吃店的商户们表示，只因为他们招牌上的肉夹馍前面带了潼关这两个字，就被陕西潼关肉夹馍协会告了。而目前这家协会已经起诉了全国多个使用这一商标的店铺。有网友调侃说，看了胡辣汤与肉夹馍的维权后，兰州拉面、沙县小吃开始瑟瑟发抖。商标纠纷到底是怎么回事？通过起诉能否真正达到规范产业发展的目的？地方小吃如何做好品牌？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音频内容。接下来一起来听记者郑晨带来的新闻天天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郑晨。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参与话题讨论，一位是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黄小雨律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另一位呢是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欢迎两位嘉宾。这两天呢，胡辣汤刚消停，肉夹馍又来了。11月21号，河南洛阳几十家小吃店的商户们表示，他们卖的肉夹馍因为带了潼关两个字，被陕西潼关肉夹馍协会告了，要求他们赔偿3到5万元不等。如果他们想继续使用潼关肉夹馍商标，需要缴纳99000元加入协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听一段央视的报道。 33年，我填了一个潼关肉夹馍。今年11月，那是又要收到传票，潼关肉夹馍协会把我告了，他说我侵权了。我哎呀，觉得两眼泪汪汪的，就是做个小生意卖一个馍，成为逼格。 据记者了解，仅洛阳就有几十家商户收到了关于使用潼关肉夹馍涉嫌侵权的传票，要求赔偿的金额3至5万元不等，而且并被告知，如果他们还想继续使用该商标，就需要缴纳99800元。 肉夹馍协会要求赔偿多少钱？ 3万块，5万，我们是5万。肉夹馍协会给我们发出来一个这个，如果你想用潼关这两个字，必须要缴纳99800的一个费用。 这个潼关肉夹馍有这么大名气，并不是潼关肉夹馍协会创造，而是全国千千万万潼关肉夹馍经营者给他打下的天下。 也不光是我们河南的，你看这个是一个全国各地的，这有内蒙古的、浙江的、江苏的，还有辽宁的、青岛的。 从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商标网上也可以查询到，潼关肉夹馍确实是一个已经注册的商标。那么它的注册日期呢是在2015年12月14日，它注册的单位呢是潼关肉夹馍协会，但是它所注册的这个国际分类呢是属于第30类，也就是方便食品类。 而43类的，我们招牌门的43类呢是属于一个餐饮服务、餐饮住宿一个商标类，不符合这个规定，你不属于持名商标，不能跨类别保护。 那面对这种被动的节前了事的局面，商户们也质疑，协会明明在2015年就已经取得了商标的所有权，那为什么时至今日才开始维权行动呢？那它的目的到底又是什么呢？ 对于这样的疑问，潼关肉夹馍协会的工作人员回应说， 我们是从去年12月份才开始的，委托的北京的一个律师事务所做的是全国的这个商标维权。我们需要的是让大家所有做潼关肉夹馍的能够集中在一块儿，我们并不是说强行要求说是您这边要什么赔偿或者啥。我们起诉是啥，是希望所有做这个的能加入到协会，咱们共同去发展这个品牌。 加入协会的话，这个是不是也需要费用？ 协会的话你要交会费啊，1年是2400，也就1个月是200块钱。 这两起事件曝光后引发舆论关注，其中的批判声音尤其强烈。不少人质疑，协会注册商标后故意放羊10多年，等到商标名气逐渐变大再收割。那么先以放羊式的懈怠态度对待侵权，再以貌似收割的方式维权，这种做法合法吗？那么先请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黄小雨律师来解读一下。 首先呢，我认为啊，不管是这个胡辣汤协会啊，还是肉夹馍协会，从目前看来呢，确实是这个逍遥镇胡辣汤和潼关肉夹馍商标的相应的权利人。那么对于何时主张他们的权利啊，这个权利人是有决定权的，这个呢我认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事实上呢，在知识产权领域啊，就是这种所谓的收割模式，其实在世界范围内也有不少的这个大型企业在用。那么胡辣汤和肉夹馍协会进行所谓的维权，为什么会招致这么多的非议呢？首先，这些商户啊，大都是一些小本的经营者。其次呢，我觉得有些商户啊，已经使用了这些名称很多年了，也确实不知道还有行业协会，更不知道啊，他们这些行业协会啊，注册了啊这些商标。大多数人呢都是莫名其妙啊就被起诉了，让他们莫名其妙的被起诉，哎，这一下实际上就引发了商户的抵触情绪。第三呢，我觉得不管是这个潼关肉夹馍协会啊，还是逍遥镇胡辣汤的这个协会，是否尽到了一个行业协会应尽的义务呢？他们有没有为潼关的肉夹馍啊和逍遥镇的胡辣汤，比如啊投入过资金进行过宣传啊，为商户进行过指导？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啊，实际上是你没有付出，仅靠注册商标就四处起诉啊赚钱，这样的行为肯定会引起社会上反对的声音。 无论是胡辣汤还是肉夹馍，这两天热度都非常的高。有评论说呢，商标的性质是这两起维权冲突的症结所在。那么逍遥镇和潼关这样的地名可以被注册成商标吗？ 嗯，逍遥镇的胡辣汤行业协会啊，和这个潼关肉夹馍行业协会呢，都是社会团体，被注册成为了社会团体。那么从社会团体呢来看，它也是具有一般权利人的属性的啊，自然呢也包括了享有知识产权的权利。那他们呢注册商标呢，原则上是没有问题的。根据我国商标法的规定啊，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不得作为商标，乡镇名称啊不受这个限制。当然有例外，那就是以地名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的组成部分是可以正常注册的。那这么来看呢，这两家社会团体呢注册商标啊是可以的，是也是法律允许的。 那么说到商标呢，也请黄小雨律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国的商标分为哪几类呢？那么这些商标又有什么区别和特点呢？ 目前我国的商标呢大概可能分成这几种类型啊，包括普通商标、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那我们所说的这两个行业协会啊，其中呢这个逍遥镇胡辣汤协会呢注册的是一个普通商标，潼关肉夹馍协会呢注册是一个地理商标。那么地理商标呢一般的呢是一种集体商标或者是证明商标啊，我们在北京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像沙县小吃这样的呢就是一个地理商标啊，包含了它的地名啊，也包含它的一些特色在里。一般正常的情况下呀，行业协会作为一个组织啊，大多数的时候是正常的时候是应该注册的是一个地理标志商标啊。那么普通商标那就是我们平时见的最多的了，生活中的咱们大部分的生活用品啊，一些数码产品啊，就都是这类商标。比如说像小米啊、优衣库啊等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普通商标。他们的作用呢也很明显了，就是表示这个商品或者是我提供的这个服务啊来源于啊某一个具体的厂家。那么证明商标呢，就是表示呢这个商品呢它的品质呢达到了一定的质量标准。那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呢 像这种证明商标呢，比如说像绿色食品啊，这是最常见的，在经常在我们一些蔬菜上啊都能看得到，这个呢就是一个典型的证明商标。 看到这两起事件，人们不禁呢也有这样的疑问：河南胡辣汤协会注册逍遥镇商标，陕西潼关肉夹馍协会注册潼关肉夹馍商标，是否有抢注之嫌呢？ 咱们所谓的抢注啊，实际上在商标法里边是有一种行为啊，叫做商标的恶意注册。那么商标的恶意注册呢，一般啊，我们是说这个商标的申请人啊，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在明知道已有在先商标或者有其他在先权利的存在的时候啊，或者呢是具有某种不良的动机而申请注册商标的行为。那么这两家行业协会呢发起了大量的诉讼啊，确实呢是有啊为了牟利这种动机的嫌疑。当然了，我们现在也不能简单的说这两家行业协会注册商标就属于是恶意注册，需要综合其他的情况啊来进行分析。但需要说明的是什么呀？对已经注册的商标啊，商标的注册部门发现属于这种啊恶意注册情形的，应当依据商标法规定宣告注册商标无效。在我们国家的民法典也规定了，市场活动的参与者啊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之一就是诚实信用原则。那么对于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恶意注册商标，并且借用司法资源以商标权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依法是不予保护的。 那么另外呢，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也提到了河南西华县逍遥镇胡辣汤协会起诉商户呢，要求要么入会每年交1000元的会费，接受协会的统一管理，要么赔偿3万到5万元。陕西潼关肉夹馍协会呢，要求商户赔偿3万到5万元不等，想要继续使用潼关肉夹馍这个商标，还需要缴纳99800元。那么两家协会这种索赔求偿的维权方式合法合理吗？他们的维权是保护品牌，还是如网友所说是收保护费呢？ 两家行业协会啊，作为原告，他们起诉的诉讼请求呢，原则上是依据他们自己的意愿的。那么保护品牌呢和收保护费实际上呢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概念。从法律上讲呢，保护费是一种非法的利益，它不受到法律的保护，甚至呢还涉嫌违法犯罪，比如敲诈勒索。那么从保护品牌的角度来起诉呢，那就不一样了，这是合理利用民事权利的行为。 那么我们再从商家的角度来说说这件事儿。目前使用逍遥镇胡辣汤和潼关肉夹馍名称的商家是否构成商标侵权呢？ 那么这些经营胡辣汤和肉夹馍协会的商户呢，至于他们是否构成商标的侵权，实际上呢我们目前呢还不能够进行简单的这种预测。也就是说，这个案子到底是协会胜诉还是协会败诉，我们不能简单的来直接来预测。我们要结合啊原告，也就是这些行业协会起诉时候的事实与理由，他们的诉讼请求提交的证据啊，以及这些商户答辩意见啊，要经过法庭的审理来做出最终的判决。但是目前来看啊，开庭的这几起案件啊，这一批案件吧，不少呢，最后的结果呢，都是原告的行业协会这边进行了撤诉。那么我个人分析呢，可能啊，就这些原告行业协会啊，认为案件结果啊，对他们不太有利，所以撤回了起诉。 就在11月26号，关于逍遥镇潼关肉夹馍商标纠纷一事呢，国家知识产权局回应指出，从法律上，逍遥镇作为普通商标，它的注册人并不能据此收取所谓的会费。潼关肉夹馍是作为集体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它的注册人无权向潼关特定区域外的商户许可使用这一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并收取加盟费，同时呢，也无权禁止潼关特定区域内的商家正当使用这个地理标志集体商标中的地名。 逍遥镇胡辣汤一波未平，潼关肉夹馍一波又起。继逍遥镇胡辣汤商标风波后，陕西潼关县潼关肉夹馍再现商标纠纷，引发广泛关注。近日，河南几十家小吃店的商户们表示，只因为他们招牌上的肉夹馍前面带了潼关这两个字，就被陕西潼关肉夹馍协会告了。而目前这家协会已经起诉了全国多个使用这一商标的店铺。有网友调侃说，看了胡辣汤与肉夹馍的维权后，兰州拉面、沙县小吃开始瑟瑟发抖。商标纠纷到底是怎么回事？通过起诉能否真正达到规范产业发展的目的？地方小吃如何做好品牌？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您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资料显示呢，逍遥镇胡辣汤起源于北宋年间，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而老潼关肉夹馍起源于初唐，传说当年李世民路过潼关时，品尝潼关肉夹馍后赞不绝口。如今老潼关肉夹馍作为陕西美食的名片之一，很受八方食客的喜爱。如今拥有深厚历史的地方小吃突然被两家协会起诉，是利还是弊呢？那么请今天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来为我们解读一下哈。我们看到呢，逍遥镇胡辣汤协会的相关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呢，他们起诉的这个目的啊，是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去伪存真。那么通过协会的统一管理，希望将逍遥镇胡辣汤做大做强，走向全国。那么赖阳老师，您认为通过起诉能否真正达到规范产业发展的目的呢？要想规范发展地方美食，小吃协会和餐饮企业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理想的模式呢？ 我觉得首先第一条就是他这个协会这个主体，这个也说在民政部门这个注册的，属于一种行业组织协会这样性质的主体，有没有资格来统一统筹来规范当地的一种长期的，这个可能不是几十年甚至是百年甚至更长的悠久历史形成的当地特色的美食，它的制作的规范，它的这个工艺的标准，它的质量标准等等，就是他有没有这个资格。第二呢，就是如果维权一个商标一个品牌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独特独一无二的这个品牌，这个地域性质刚才说的是普遍家庭生活中就制作的一种的这个口味的食物，然后发展成为一个能够在全国传播，在全国能开店经营的推广的这么一种美食的产品。那么它的这个就是本身注册这个品牌的这个合理性如何，我觉得也是值得质疑的。对于地域之外的消费者来说，实际上不是对某一个品牌的认定和认可，消费者消费呢是对某一种口味口感一种食物的认可。这里包括呢，在中国我们都知道像很多了，有网友我看大家议论，像什么桂林的米粉啊，兰州拉面呀、等等等等，实际上这，对，这些实际上呢，相当多的都是什么一种地域食物、食品制作方法、工艺的大家的一种认可。那么在这里有差别，比如说我也问过，有的时候说肉夹馍这个潼关的跟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啊？哎，人能说出来，哎，潼关的是这样，另一个地方的是另一种口味，做法有差别。那消费者呢，他可能就是消费选择上有差别，甚至一些面条的做法等等等等，哎， 都是西北地区的，不同的地域它的制作方法工艺就有细微的差别，那么对于消费者选择来说它是一种选择。那国际上也是这样，我们现在大家满街都是土耳其烤肉，那是不是说必须要得到土耳其的这个烤肉协会的认可，这个才能挂土耳其烤肉呢？实际上不是，它是一种土耳其的烤肉制作工艺做法，大家普遍认可。那么呢，你不同的商家呢，可以有自己不同的品牌。刚才说拉面，都是拉面，拉面的话有很大的差别啊。像在北京很多地方是马华拉面，那它的品牌就是马华，那这是商标拥有者。那你别人如果要仿冒马华，那他完全可以去维权，因为这是我独家的产品。但是你这个地域的品牌，它性质就不一样了，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说地域名字作为品牌的。比如说北京我们都知道有隆福寺小吃，也有这个护国寺小吃呢，实际上它不是护国寺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大家都去制作，形成了像刚才说这种潼关肉夹馍这样普遍的一种独特工艺制法，而是呢在隆福寺当年的一个小吃店，它形成了品牌效应，是这个品牌制作的产品，所以它里面卖的并不是说仅仅是隆福寺独一无二的产品，而是实际上是很多北京那个大众都消费的一些小吃，但是隆福寺呢它是一个品牌形式出现的。第三呢，如果说出于维护地方的这个美食的发展，维护质量标准，成立协会来指导，来保障相应的这个产品制作工艺标准能够更好的体现地方特色，那么作为一个行业协会推广这样的事情是可以的。但是推广这样事情，你是一种公益性的服务还是一种收费强制性的呢？如果说你是一种公益性的服务，那没有问题，哎，我指导所有的商户，哎，你们做的产品你做的呢很正宗很好，你做的产品哎离我本地的这种实际上的口味差距比较大，那么我们提出来一些个指导，希望这里呢是不是来维护我的美食的这个口味的这更好的这个呈现给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来提升我的美食的这个影响力和美食的这个传播的这个口碑，那也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你这里要收高昂的入会费，不交钱就要被维权，就要禁止使用，那你到底是出于一种公益性的目的，还是一种这个商业利益的维护呢？如果要是说后者的话，本身你对这个不是相应的当地美食的这个天然的权利拥有者，而同时的话呢，你在这个维系本身呢，你又缺乏足够的权威性，那么当然会得到广泛的质疑了。 那么从小吃协会和这个餐饮企业的角度来说，我们也看到呢，有的行业协会为了扶持产业发展，对于旗下的商户不但不收取品牌的授权费，反而是发放补贴，提供培训和原材料的采购等服务，鼓励他们呢去拓展市场。那么所以说，怎样才能实现行业的这种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小吃协会与餐饮企业究竟应该如何相处呢？ 所以首先是行业协会这个主体啊，它成立的时候它是如何组成的，它的初衷是什么。你像现在这样相当多的这个行业协会呢，这个跟政府脱钩，这个也是这个管办分离的这种发展，那么跟相应的话呢，就是更多的是由行业的领军企业在这里面呢来担任，比如会长啊、副会长啊等等的这个领导职务。在这里呢更多是当地的一些主要的企业领军企业的这些领导者，一些个从事相关行业研究的研究者等等呢来加入进来之后呢，来共同探讨如何促进行业的发展。那这样的话呢，那更多的可能是指导相应的技术进步，帮助企业呢更好的这种发展，在这方面呢做事情，也包括刚才说了，如果有一些个政府的支持啊、补贴啊等等的，行业协会呢相应的在这里面呢来提供一些个这个服务性的工作。那么呢，如果你服务的好， 那个企业就自愿会加入协会，踊跃的申请加入。那可能很多协会还有门槛呢，你达不到一定标准，即便你积极加入，你愿意交钱，我都不一定收你进来。实际上行业协会这样才是一个良性的发展，国际上也有很多的这个商会行会也都是如此。但是说你这个如果卖相应的产品就必须得加入我的协会，必须得交会费，那这个就不是一个就是正常市场化的这个一个协会的一个运作的行为了，也不是一个正常的这个跟企业是平等关系的一个行业协会的这样的做事的这种风格和态度了。所以在这里面的话，行业协会本身它的定位是什么？它的定位，第一，它不是政府管理行业的部门，而是为行业企业服务的部门，是行业企业的这些精英组建起来之后呢，维护行业利益的这样的一个机构，这个是它的本质。也就是说，是这些企业，我要加入这个协会，这个协会来维护我的利益，所以大家踊跃的加入。而现在显然定位什么呢？我是来管这个行业的，我是替政府来管你们的，你们不加入我管不到，我就要罚你，你们要加入我，哎，我就能管到你，但管呢你还得交钱，我还得挣钱。那这样做，这样协会的这个生存的生命力在哪儿呢？我觉得他这个收入来源上，如果说靠这个强制企业加入，否则的话就威胁进行维权，用这种方式的话，肯定不是一个这个协会能够呢这个长远发展的一种模式。而且从根本上来说呢，也违背了啊这个就是行业协会它应该所发挥的作用。 说到这个费用的问题，我们看到呢，河南逍遥镇胡辣汤协会、陕西潼关肉夹馍协会在起诉商户进行维权时呢，都提到要求商户出加盟费。那么赖阳老师，您怎么看加盟费这个问题？发展地方小吃美食是否应该付费加盟呢？ 实际上刚才说到一个最根本的地方，就是说如果我加盟一个知名品牌的企业，我付加盟费没问题，因为我用的是人家的知识产权，人家至少几十年多的上百年创立的这个字号，那我当然要支付加盟费，是人家的知识产权。而这个某某镇的这个小吃，它实际上是当地的人民这个积累起来，实际上已经找不到原创了，而是当地人普遍的一种消费的一种食物，它的知识产权属于全体的当地的人民，它不是属于某一个行业协会所独有，所以它有没有垄断这个就是说这种美食名称的这种权利啊，这是值得质疑的。再一个呢，实际上很多地方推广小吃也是为了发展当地经济，现在大家满街看到的沙县小吃不仅在中国，哎，很多人到国外去，哎，也看到了沙县小吃开到国外了，价格还不便宜呢，是以美元计价在销售。那么它的这个发展推广呢，我们看到呢，实际上这个当地政府呢是给予大力的支持的。这种支持是什么呢？让当地人不仅在本地就业，而是走向全国，在全国做生意，全国经营，全国就业。那实际上呢，是给当地的这个居民的话，那个他们的这个进一步的增长财富，这个就是有了很好的收入之后，哎，回报到家乡，这个带动本身家乡经济的发展呢，这个起到了一个就是良性循环的这样作用。越来越多人走出去了，挣了钱了，把钱汇到家乡里，哎，进行消费，支持家乡的这个亲友们，进一步的这个事业的发展等等，这样的良性循环就非常的好。那么我们看到呢，刚才说了，无论是用这个潼关也好啊，逍遥镇也好啊，这些品牌如果是开店的话，首先大多数人可能不会在本地开店，因为这些地方它除了游客在本地看到了相应的某某地的这个主打特色的招牌之外的话，那么实际上本地人是不关注这样的 logo 的。那也就是说，这些字号是干，这些个潼关肉夹馍等等是给谁看的呢？是给非本地消费者看的，那自然是在他以外的这全国各地的这些商户去开店。如果说开店的是一些就已经成规模的企业，潼关肉夹馍如果在全国到处，哎，潼关人走出来去开店来支持当地经济发展， 这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你对他们收费，对他们限制，哎，把他们走出去的这个生计呢断掉，那是不是对鼓励更多的就业，鼓励更多的本地人走出去闯荡，能够呢对于本地的经济有一个更长远的一个支持，也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呢？所以说不仅仅是推广这个美食能不能推广的问题，而是对他的本地的经济，本地的这个人民呢走出去之后，这个创造更好的这个收入，共同富裕发展这样的道路上，是不是也是一个就是起到负面作用的一种选择呢？ 正像您所说的，说到底，很多地方特色美食都是历史形成的，这个品牌呢是广大商家一点一滴共同打拼出来的，很难说属于哪个企业还是哪个协会。有评论说呢，面对商标之争，表示不搞垄断的扬州炒饭或许才是更好的示范。那么扬州炒饭有哪些示范意义呢？ 实际上扬州炒饭是很正常的，以地域名称哎展现一种这个就是炒饭的一种口味的这种做法的这种的这个食品。实际上这样的食物非常非常的多，刚才我说了它国际上还有土耳其烤肉呢，实际上国际上不仅土耳其烤肉，很多的这个食物都是以地域的名字来命名的。比如说你要到了那个西方国家一个餐厅，咱们在中国可能一说哦，这个是这个意大利餐厅馆里面可能是这个面条写的是这种做法面那种做法面，人家写的是某某某地的什么什么面，某某某地的什么什么面，哎，这一下子就是七八种名字。那这样的名字的话呢，每一个地方实际上它都代表了一种地域的风格，地域的口味。那这每一种难道都需要当地的这个美食协会或者小吃协会来授权吗？肯定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在全球消费者呢都会有每个地方不同的独特的一些做法一些口味，这些独特做法口味都会形成一些大家以这个地域名字命名的这个美食，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一种叫法，这个现象是很普遍的。那个即便像这个一些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维护的可以说很严格的国家，这里也不存在这个知识产权侵权的这种争议和冲突。 最后还请您给我们总结一下啊，比如说要想真正保护好咱们的这个地方小吃的这种品质，做好品牌，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觉得保护这个品质的话，做好品牌最关键的是什么呢？鼓励企业品牌化连锁化去发展，让优质的企业它不是用这个地域名称，是地域名称加上它的字号名称形成它的这个就是说独特的品牌，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那么这样的发展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实际上不同的品牌之间呢，哎，既有共性的地方，也有呢相应的差异化，甚至很多的产品呢还在升级。这样的很多这样的东西，比如说吧，为什么我们现在关注到刚才说了潼关的肉夹馍、逍遥镇的胡辣汤呢？因为这些地方它现在没有形成一些知名的品牌，所以大家关注的呢可能还仅仅是一个地方地域的这个名称的这种品牌，不是地域地方名称的这样的口味产品。但是如果逐渐发展成品牌化，实际上大家就不是这样的关注焦点了。比如说吧，现在大家全国到处都是什么重庆火锅，哎，没有人去维权重庆火锅这个使用权是谁的，因为那制作重庆火锅和的这个餐馆，它每个餐馆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品牌名字，什么什么品牌的重庆火锅，或者是什么什么品牌的不提重庆火锅，但消费者知道它主打的是重庆火锅。这也就是说地方的这个食品走向世界的根本的这个途径，就是逐渐的鼓励优质企业形成自己独特的品牌，这个品牌的推广，那么它相应的这个独特的地域的基因呢也会被放大，也会被很好的传播。所以重庆火锅不需要说维权重庆火锅的制作工艺标准，这个重庆火锅才能发扬光大，而是大量的这个就是特色鲜明品质管理非常好的这个重庆火锅特色的这个餐饮品牌，他们一个一个的这个做大做强壮大，